全面的人民两个字。 北京电台大型系列访谈节目《人民之托》，代表访代表，北京市人大代表、北京电台总编辑王秋倾力主持。敬请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北京城市广播、北京广播网、北京时间《一直播》。 你说，生活像一杯白水，每一口都淡然无味。你想大声呐喊，却因畏惧旁人而不敢张嘴。你想肆意奔跑，但被压力束缚双腿。我们在茫茫人海找到你，发现原本就应闪光的每一个你。活力调频 FM98.2， 把青春还给你。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我们相信声音的力量，它冲破黑夜的暗哑，打破现实的僵局，让每一个人都拥有再次绽放的可能性。全频可视化电台北京青年广播 FM98.2 兆赫联合荔枝 FM 燃烧吧982主持人选拔大赛现已开启，即刻起请登录北京青年广播官方微博活力982和官方微信公众号982魔力工厂参与报名。来吧，我们和您一起燃烧青春。 叫醒你的是闹钟，是梦想，还是你家的猫？ 出门带的是钱包，是任务，还是豆浆油条？ 挂脸上的是淡妆，是疲惫，还是微微一笑？ 带着露水的新鲜资讯， 脑洞大开的话题讨论， 直戳笑点的有趣内容。 早晨不无聊，全天才有的聊，一起来微微一笑。各位小伙伴，大家早上好，这里是 FM98.2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北京青年广播，每天早晨准时和你见面的微微一笑，我是主持人王爽。 大家早上好，我是孔文。还是首先跟大家介绍我们的收听收看方式，在北京地区的小伙伴们呢，收听我们的节目可以调到 FM98.2 AM927、收看我们的节目呢，大家可以添加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982魔力工厂，点击右下角的视频直播就能够看到我们的节目，还有我们的这个小伙伴老粉丝的聚集地，在花椒直播活力982的直播间，大家能够参与我们的节目。同样还有北京时间搜索北京青年广播也能够参与进来。 那今天的微微一笑呢，在8:30到9:00这个时段，应该说昨天我们邀请了这个樵夫芳草地的总经理赖先生。 对赖国贤先生。 那可能这几天呢，我们会持续的为这个樵夫芳草地的5岁生日做一些怎么说呢，就是让跟樵夫芳草地有关的一些艺术家来到我们的微微一笑， 对， 介绍他们的作品，介绍他们和樵夫的这种合作。 对， 那今天呢，会有这个樵夫的第一位艺术家会来了， 是 这个颜值很高的， 颜值很高的 雕塑家， 雕塑家，而且是一位80后新锐雕塑家。 而且他的作品，我觉得和他的本人一样，颜值也很高。 是，我们一起来期待一下， 一起来期待一下今天这个雕塑家给我们带来他的雕塑童话世界。好，尽快进入到我们今天的好奇头条。 尊敬的各位好奇宝宝，您乘坐的好奇头条号马上就要起飞了，请拿好您的好奇登机牌，从982号登机口登机。 请系好安全带，收起小桌板，最重要的是打开遮光板，这样才不会错过好奇世界。 好奇头条号，欢迎大家来到这个周六的好奇头条号。 怎么着？ 哎，刚才我们俩在说这个，就昨天这个休息的事儿啊。 嗯。 第一条这个话题呢，由休息跟大家先引出来一条，就是关于健康的话题。那就是在昨天下午呢，北京市是发布了《健康北京2030的规划纲要》新闻发布会。 嗯。 就是我们台的记者呢，也是这个啊到会啊，就获取了一些信息，今天拿来跟大家一起来分享。2020年呢，本市的人均期望寿命将会达到82.4岁，到2030年的时候呢，这个数字有望达到83.4岁啊，是比目前的是有提高啊，提高是1.34岁。 目前是有82.03岁的平均寿命。 哎、嗯， 孔文，你觉不觉得这个数字比预想的要高很多啊？ 对，就是这个，这80多。就算高，如果我们提到这个，如果老人八十多岁的话，就是这个，哦、呦，您一定是这高寿啊！ 哦，但是我仔细看了一下，他说的是人均期望寿命 啊，人均期望寿命就是还是代表的一个， 哦、不是一个人均寿命 啊，还是代表就是人均期望寿命嘛、嗯，还是代表的一个大家，就是 愿望， 对，一个愿望。其实这个说的是什么呢？就是人均期望寿命啊，就是这个指标， 嗯， 它是能够反映出一个社会的生活质量的。 嗯 啊，对，因为毕竟的这个，我们就说你活得长，对吧？我这寿命长，它是受有两方面因素的制约。第一方面呢，就是这个社会经济条件、 嗯、 啊，卫生医疗水平， 对，这很重要。 哎，这个很重要，就是制约着人们的寿命。嗯、所以呢，就是你看，就是我们啊，纵观历史，就不同的社会时期， 嗯， 对吧？那你比如说，在这个古代的时候，几百年前， 嗯， 我们现在的这个生活质量肯定比那个时候要好的。 对， 所以现在我们的这个人， 那时候可能大家想，哎呀，我能活80多岁，他都不敢想。 哎，对对对，所以就是现在我们的这个人均期望寿命比那个时候要是高多了。 嗯 啊， 尤其是这个大城市，应该说医疗水平不断的在进步、 嗯。 昨天我还跟大家分享了这个共享医院、 哎、 在不断优化我们的这个就医的条件和方便的程度，但是同时大家也要关注到，在大城市里生活呢，也是有一些问题的， 哎、有 问题，比如说这个环境的问题，对吧？ 嗯、 比如说这个压力的问题，尤其是。内心的这种焦虑啊， 生活节奏 竞争带来的这种情绪上的波动、 嗯、 其实这是对于寿命来说不好的一个因素、 哎、 啊，所以有好有不好，大家自己权衡着来。 对，然后这是刚才咱们其实说到了一方面因素啊，就是这个、 嗯、 属于这个后天的 对， 还有先天的， 嗯， 那就是我们这个遗传因素， 嗯， 对吧？你就比如说这个我父母， 嗯， 特别健康， 嗯， 特别健壮， 嗯， 那就通常有一个例子，那比如说这个那父母都是运动员， 嗯， 这孩子出来之后呢，可能这个也身体倍儿壮， 嗯 啊，那如果说 出生就两米， 出生就两米，那得篮球运动员啊，那就比如说这个这个姚明姚主席就是一个典型的代表， 嗯 啊，就是父母个子都非常高，那孩子这个很大程度上啊也个子非常高， 嗯 啊，但是呢， 遗传因素特别重要， 遗传因素特别重要、嗯、啊，其实这个也跟这个社会经济因素发展是离不开的， 嗯， 对吧？社会经济发展，你看人们吃的好了， 对， 对不对？吃的好了之后，那孩子就容易这个营养足嘛，长得身体壮嘛、 嗯。而且最重要的是，这些年我们提出的一个观点叫这个健康管理前置， 嗯， 我就认识一个从事这个健康还有健身这方面的专家，他说呢，他们家这个爷爷辈儿。就是还有几个若干个老人、 哦、 比如说还健在、嗯、那生病的时候呢他肯定会去探望， 对， 一方面探望，一方面他要去听医生是怎么说的， 嗯， 因为他说他要调研他自己的基因里都有哪些潜在的影响寿命的因素， 哎，这是一个好事， 嗯 啊， 嗯， 然后呢， 所以这就是健康管理前置啊， 嗯， 你是去观察一下自己的爷爷辈儿、 嗯、 父辈儿，对吧、 嗯、 都有过一些什么样的就是比较危重的这种病，那你在年轻的时候就应该注意了、 啊， 而且我还听说、 哦、 就是这个体育锻炼这件事儿啊、 嗯、 不能到了退休跳广场舞才开始， 对， 从14岁开始就应该开始了、 嗯、哦，嗨、嗯、我还以为你刚才就是能给我一些有效的信息，比如说我们这一家子都长寿、 嗯、 我们有什么秘诀呢，对吧？不抽烟，不喝酒，多运动， 嗯， 想得开，睡得着，吃得香， 这些都是秘诀啊， 你看对不对？ 当然都是， 哎，对，所以说就是跟大家啊，就是现在虽然说生活好了，但是呢、 嗯、 就是这个嘴该记着点记着点，就是管住嘴迈开腿， 对，一定要少油少盐、 嗯、 还有就是我知道美国有一个研究，他调查的是这个就是人们的开心指数对于寿命的影响，刚刚孔文也提到了，说这个心情好真的特别重要、嗯、 没错、没错， 这个乐观和积极对于一个人的这个寿命， 嗯， 是一个很重要的影响的因子。 对了，这个我们接下来是这个讲这个心情关于这个健康的影响啊。 总之呢，就是道理大家都懂， 嗯 啊，这个贯彻到每一天去。 嗯， 接下来第二条消息还是跟大家说说寿命。 对，刚才这个消息其实就是一个共性的研究， 对 对吧？ 嗯， 接下来之后我们跟大家说的这个话题是一个，就得算个体了， 算极端的，少数的， 少数的， 嗯，少数的， 嗯。 说的是人类的极限寿命是多少？嗯、 对，但是、这个、 孔文你猜猜。 但是这个愿望也是都有的， 嗯， 是不是？ 大家一定要研究啊，对吧？这是科学界肯定会关注的。 对对对 对，就是说人类在不得比如说癌症啊，没有任何重病的情况下，嗯、我就是自然的这种衰老、啊，我能够最长活到多少岁？嗯、那前不久呢，牙买加117岁的老奶奶维奥莱特布朗去世了。 哦， 那她也是吉尼斯世界纪录认定的最长寿。瘦的老人， 嗯， 那在这个牙买加的这个老奶奶之前呢，2016年，这个美国的一些科学家在《自然》杂志上发表了一篇论文，那个时候他们说人类的自然年龄的极限是115岁，但牙买加的这个老奶奶其实就是实力打脸，对吧？ 没错， 人家就是就比这115还多活2年。 哎，对，而且呢，这位老奶奶呢，就是她就是有这个一个认定的出生证明， 嗯， 哎，对，就是我确切的我身份证上写哪天我出生啊、 嗯、 然后就是我什么时候去世， 嗯， 有确切的数字记录的，是非常准确靠谱的。 对、 哎、 我知道中国也有长寿村， 长寿村，对， 就是很多 老人 其实活过了90岁、 嗯、 甚至是100岁，有时候都记不清自己年龄了，真的， 对， 也不太在意过生日这件事儿 啊、嗯、对对对，是。 所以这次这个牙买加这个老奶奶的这个出生证明她真的活了117岁、 嗯、 也是对于科学界来说我觉得是一个值得研究的个案吧， 值得研究的个案。 那么其实科学研究人员也去研究这个寿命了，那曾经提出了一种观点、 嗯、 就说人类的最高寿命其实是有极限的， 嗯， 就跟这个百米跑一样，就是也提出了一种猜想吧， 嗯， 就说啊，我们一直在增长，一直在增长这个上限，但是增长到一定程度呢，这个上限的增长率就会减缓， 嗯， 直至增长率为零，就是说靠近它这个天花板了， 嗯 嗯。但是也有人对这种猜想提出了质疑， 嗯， 总之呢，就是有各种各样的理论去研究寿命，大家知道影响寿命的因素非常多，所以很难研究。 对，很难研究。然后呢，就这个时候啊，也希望正在收听收看我们节目的小伙伴们， 嗯 啊，你周围有没有这个，或者说家里啊有没有这个长寿的老人， 嗯， 或者在生活当中你有没有一些啊特殊的，就是觉得让自己开心、 嗯、 然后保持健康的一些方法， 对 啊，对，现在也可以跟我们互动起来啊，跟我们 也可以跟我们打个招呼、 嗯、跟我们打个招呼，然后就是我们大家一块儿商量我们怎么都到时候这个100岁之后我们还在一起做小伙伴。 我打算50岁的时候再去读个大学 啊 因为原来曾经跟同学聊过，说这个、 啊、 有那么多的事情想做怎么办呢，他就说、嗯、没事，你能活到120岁。我就说那我50岁的时候再去读个大学， 50岁的时候读一大学， 嗯，我再跨个界， 跨个界， 嗯， 那时候想学什么？ 那时候学艺术吧。 那时候学艺术、 嗯、 你不是学过艺术吗？ 没太认真的学过。对， 哦， 皮毛的学过。 哦、 啊、那个时候应该这个也经济解放了，对吧？经济自由了，学艺术吧。 经济自由啊、 嗯、 啊， 你保持怀疑是吗？ 不是，我的意思你太谦虚了，你不早自由了吗？ 谁说？我们刚才跟大家说到了寿命呢、 嗯、 也可以跟大家介绍一个，就是科学界对于寿命研究提出的一种现象，叫海氏极限。 嗯、海氏极限 啊、这个比较复杂了，总之就是讲这个细胞分裂的次数。 对。 我们来跟大家分享一些这个海氏极限，嗯，就是能解释的生活中关于寿命的一些现象。 嗯。 啊、因为这个细胞分裂次数的这个限制、 嗯、 所以说呢有这么几种现象，其中第一个就是说人的身材越高大，那它消耗的细胞分裂的次数就越多， 嗯， 可能会寿命变短。 哎，对，这是什么呢？就是说这个海氏极限啊、 嗯、 就是研究的我们的这个细胞呢、 嗯、 然后不断的分裂啊、 嗯、 然后它的这个变化，我们人类才能够不停的生长，然后这个、 嗯、 啊，从这个青年然后一直到老年，然后度过我们的一生。但是呢、 嗯、 这个细胞分裂它是有次数的。 嗯， 啊，对，据说研究呢，就是说这个细胞增殖分裂只能有50次。 嗯， 啊，你就是50次呢，你就说你用的越慢，你就活得越长。 对，你就是每一次持续的时间越长呗。 哎，对、嗯、啊，或者用的慢，或者说持续的时间长。 嗯、 哎，这我五十次，我把它拉长用，然后我就能这个活得很长。 对，总之因为这种理论的这个、嗯、存在呢，就会限制很多，就会产生很多的现象。 对，嗯、就比如说你刚才说的这个 身高的问题， 身高个儿高的朋友们， 嗯， 然后有研究就是普遍比正常身高或者说身高偏矮的这些朋友， 嗯， 他们的寿命要短。 要短、 哎、 还说到了这个男性和女性，说因为女性的身高和体重比男性平均要更矮和更低，所以他们可能消耗的这个细胞分裂的次数或者说平均的次数要少一点。 嗯， 那女性的平均寿命也长于男性、 嗯、 那么在我国呢，女性的平均寿命比男性多5年。 嗯，哎，我们刚刚跟大家这个说到的这个话题啊，现在已经有网友开始跟我们互动、嗯、然后在花椒平台呢，这位叫袁啊，后边有一个小桃心啊、 嗯、 这位朋友他说，我老了现在90多岁、 嗯、 心态好，吃得多， 真好、 哦、高寿，真好真好， 羡慕你老了。 对对对，这个就是第一个，这位朋友你看提到的就是 心 态 好。 心态好，对，其实现在真的生活越来越好、 嗯、 就是大家反而如果说吃得好啊，或者说、嗯、啊一些其他方面生活的一些优越，有的时候如果没有一个好的心态，反而会给自己健康带来负面的影响。 是的， 哎、 嗯、 啊，也继续，我们也同样祝这位袁啊，袁这位朋友也祝姥姥这个身体健康啊， 恭喜你，说明你们家有长寿基因呀、 啊，有长寿基因， 你也很有希望， 对，然后倍儿乐呵啊。 接下来呢，因为这个应该说这个海市极限的存在吧，还说同卵双胞胎，大家都知道、 嗯， 就长得非常像的这个同卵双胞胎， 嗯， 他们因为在这个妈妈的肚子里就已经经过了一次分裂了，因为他们是一个受精卵分开的， 嗯， 所以说他们的寿命比他们的父母和其他的兄弟姐妹也确实要略短一些。 哦， 嗯、 就是双胞胎的寿命， 同卵双胞胎， 同卵双胞胎， 因为他们在这个妈妈的肚子里，就比如说是，就是一个胎的话， 啊、 一个单活胎的话、 啊， 它可能就在妈妈肚子里，不用再经过分裂了。 哦、 啊，因为人的一生的分裂细胞分裂次数是有限的。 啊， 那它还在一个细胞的时候，它就已经分裂为双胞胎了， 啊、 浪费了一次分裂。 啊。 嗯 啊， 所以说这个 奶奶这有时候也不用羡慕人家双胞胎，是不是？我这有点邪恶，吃不着葡萄说葡萄酸。 当然寿命的长是一个方面啦，更重要的还是要有质量、 嗯、 对吧？ 对，没错。嗯， 好，来我们进入下一条消息。接下来要跟大家说的这件事呢，跟这个九月份的这个开学季有关。 嗯， 说的是在河北邢台沙河市一对父女同时考入了河北环境工程学院。 哎，这位父亲呢，今年是已经是51岁了，修读的是法律类的专业。 嗯、 为了圆自己的大学梦呢，2016年他放弃了自己的工作，在自学一年之后成功考入大学，活到老学到老。 真的是， 人这就是也算是属于心态好的一方面，我有目标。 对，我有目标，而且我一直都没有放弃我的梦想。 哎， 来我们一起看一看对这对父女的一个采访，有一个小视频一起跟大家分享一下。 早前嘛，我上学呢没有考过大学，哎，上高中啊没上完，就当兵走了。现在呢，我想国家有这政策嘛，好政策，年龄放开了是吧？有这个机会，我圆自己大学梦嘛。正儿八经学呢，就是从2017年，就是过半年，就是2月份左右，我开始学了。 每一天学多长时间呢？ 有7-8个小时吧。事在人为，是吧？孩子能做到事情，大爷更应该做到。不是特意报的，就是我们自己报自己的。我喜欢学，比较喜欢法律的，我都报这个法律事务。我孩子呢，就是第一志愿、第二志愿都没有录取了。哎，正好我看到那个我报这个河北环境学院呢，还有3个名额，他补录的，给孩子往上报。哎，就顺利录取了。正好我们父女俩呢，就是圆这个梦，就走到一起了。 毕竟我爸跟我一起来，然后第一是可以有个照应，第二可以相互促进。我爸也鼓励我，就是好好学习呗。 这爸爸说的有一个词儿我记住了，叫事在人为。 啊、哦，事在人为。 说这个女儿能做到的事情，我也能做到。 没错，这位父亲呢，是一个最好的榜样， 真的是最好的榜样。啊、而且我觉得，如果我复习的时候有家里有一个人跟我一起， 嗯， 这还会形成竞争关系，或者说相互比着学 啊，相互比着学。但是呢，就是这位父亲呢，刚刚在视频当中他也提到了，就是因为还是属于自己当年有一个大学梦啊、 嗯， 因为那个年代有一些这个属于自己的特殊的事情，没有圆了这个梦， 对， 所以就是心心念念的，我的梦想一直没忘，这属于坚持梦想的人。 嗯，而且我觉得很关键的一点是，嗯、如果这个在女儿复习的时候，家里有一个家长跟她一起复习， 嗯， 我觉得这个女儿会获得更多的理解。 对，没错， 对吧？因为我这个高考复习的时候，我爸妈就看我看电视，就老说。回屋学习去 啊！ 总觉得好像我不需要休息，就是可能在这个我复习的这个节奏上啊，不是特别能理解我。 啊、 我觉得， 啊， 但是如果家里有一个人和我一起的话，他可能更能理解我复习的这种辛苦。 哦， 嗯、 对，这个刚刚这个小视频当中呢，然后也是晒出了这个。啊，这个父女俩的一些合照啊，比如说在一起这个军训的时候的样子， 对，爸爸也穿着这个军装， 哎，对对对对对，然后两个人一起拿着这个录取通知书，然后再在一起合影。 嗯， 但是这时候我就想啊， 嗯， 你说这个孩子的妈妈， 嗯， 这个妻子， 嗯， 在干什么？她心里怎么想的？ 此时在给父女俩拍合影啊， 在拍合影是吧？ 对呀。 啊，就到时候这个就是去学校看看闺女啊，然后就是捎带脚把老头也一块看了， 看看老头顺便看看闺女 啊啊，不，一般到这岁数之后吧，都是这个看闺女，然后捎带脚的看看老头。 好吧好吧。总之呢，我相信他们未来的这个四年的大学生活， 嗯， 应该是会非常有意思的， 非常有意义。 比如说女孩谈恋爱了，嗯，对吧？ 哎，这是问题啊！ 这什么问题呀？这是 啊，对吧？ 对，这什么问题？ 就是我在节目当中多次强调过的，在大学的时候啊， 嗯， 如果有一段这个刻骨铭心的恋情， 嗯， 那也是人生当中重要的一刻。 孔文，你说你一直在为这件事情，这个就是为他举旗呐喊，是不是因为你在这个大学期间缺失过呀？ 没缺过呀， 没缺，从来没缺过。 啊，就是因为就是怎么说呢？现在就是其实再也没有机会再回到校园去学习啊， 嗯， 可能也会有这个，比如说这个在职的去学习，啊， 可以的。你看人家爸爸 啊， 50岁， 是。那我再坚持几年，我现在还 跟我做同学吧， 我好好工作。咱50岁之后是吗？ 对，读大学去。 行，没问题。 好 啊，好， 就这么定了， 就这么定了。我真的，你说那姑娘到时候这个有一小伙子，你说就追人家怎么办？你管是不管？ 多好呀， 啊， 顺便把那个未来的老丈人都见了， 一块把关是吧？ 对， 啊，就坐下聊聊嘛。啊， 对呀， 好，挺好的， 一锅端了。嗯，好，接下来要跟大家讨论的一件事情呢，跟这个外卖有关。 嗯， 现在外卖确实是太稀松平常了，也太在我们的生活中充当了一个很重要的这个角色，对吧？ 还有快成为大家的生活方式喽。 嗯，真的是， 嗯。 但是我们今天要说的呢，是外卖的这种普及给我们的城市带来的一个问题。 对， 就是这个外卖盒， 嗯， 变成了这个垃圾，对吧？大家都知道，这个垃圾呢，其实它有的时候是可以回收利用的。 嗯， 但是有人说，经过了这个装外卖之后的这个餐盒， 嗯， 它沾上了油，对吧？然后还有一些这菜，对吧？ 不好收拾， 这个，没法再回收了。 嗯， 而且这个每天由外卖导致的这个垃圾的量啊，太大了。 对，没错，嗯，有一个这个公开的数据啊，还是保守的估算， 嗯，保守的估算， 保守估算，饿了么， 嗯， 美团， 嗯， 百度外卖，现在是我们就是 三大巨头， 三大外卖的平台，日常的订单量是在2000万左右。 日订单量哦，就是每一天这三家就会送出2000万个外卖， 对，两千万呢，我们就是这个餐盒啊， 嗯， 这个筷子，就这类的，我们再去做一个细致的估算。 嗯， 你比如说这个一个订单至少有2餐盒， 一个塑料袋， 对， 嗯， 这个如果按照每个餐盒平均6厘米高，我们来计算啊， 嗯， 每天用的餐盒摞起来之后。 嗯， 啊，足以从地球到国际空间站转3.5个来回，这是他们就是这个经过测算的一个数据。 天哪，这是一天我们的外卖产生的这个， 哎， 废物。 对，这是这餐盒啊。如果说我们说塑料袋，就是我们每个塑料袋按 0.06 平方米来计算，一天消耗的塑料袋能够铺168个足球场。 我觉得这数据有点让我这下巴合不上。 对，就是你什么事儿吧，你就怕算，就掰着手指头一算，你一算这个数你就觉得可怕了。 对，而且我们都听过一广告，什么这个卖了很多杯呀、啊、一年能绕地球多少圈，人家是一年呢。 对， 我们这是一天。 对 吧，一天的量、绕国际空间站转三个半来回。那这些餐盒呢现在成为了一个城市的一个很大的问题， 一个大问题。 因为它很难被解决。那前段时间我也看到了一个新闻，就说这个伦敦的这个地下通道吧，或者说这个下水道，也是因为大量的这个垃圾，白色的塑料垃圾被堵塞了，然后去解决这些堵塞的这个垃圾花了很多很多的钱。所以前段时间这个重庆市绿色志愿者联合会收到了这个北京市第四中级人民法院的立案通知书，说是起诉了这个三大外卖平台， 你把人给告了。 对，说他们这个外卖产生的垃圾造成了严重的环境破坏，要求三家平台为此承担责任。 对，其实我觉得这人说的没错。 我觉得对，我也站这个起诉的、 我们站到人家这一方。 对、这个 就是 重庆绿色志愿者联合会。 对，你其实作为一家企业，然后你除了获得这个自己企业的经营利润之外，那么同样你需要承担相应的社会责任。 当然是、尤其是这些城市的问题是由你们的这个利润产生的， 对 吧？对， 你虽然说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了便利，对吧？但是呢，我们任何的发展和这个包括经济的发展各个方面的发展，我们都不能以牺牲环境为代价。 是的，尤其是现在这个量已经这么大了，太可怕了。我觉得得赶紧有一个这个有效的方法去解决它。那有些专家就称呢，说循环使用是这个重庆绿色志愿者联合会负责人发起的建议，说外卖的商家可以提供可循环使用的这个竹筷、竹筷子、纸袋，从根源上减少垃圾的产生量。应该是从这个材料上再花花心思再想一想。 对，其实现在我看到过的已经有这个餐饮企业在这个使用这个就是能够回收的这个餐盒，但是具体这个餐盒的成本是不是要比这个一次性的要高很多？ 主要是可能这个重复使用这件事还得配合垃圾分类。这是一系列的问题。 对，这是一大事，这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 所以也希望借助这个外卖这次这个案子吧，这个事件可以改变我们就是处理垃圾的一个习惯，一个方法。 对，我们就是我们在叫了外卖，我们在处理这些垃圾的时候，然后也有意的养成一个比如说分类的一个习惯呢，就是这是一个大问题，可能解决起来并不是那么一蹴而就，需要时间的。但是 需要时间 啊，对，我们先从头脑当中跟大家培养这样一个意识。 对的，也希望大家都来关注一下这件事儿。其实前段时间我在这个微信朋友圈看到有好多的这个小伙伴转发了一篇文章，他们发出的是一个倡议，就是说这个外卖带来的这个餐盒的垃圾太多了，说我们要开始实行一个行动，发起一个行动，每周最多叫三次外卖。 每周最多 我算了算，天哪，我每周会超过这个量啊。 是吗？ 是的。 你怎么这样呢？你不下，你作为一个女孩子，你就不下厨房吗？啊，这个买点菜，对吧？又省钱，然后这个你做起来之后，自个儿做的又健康。 请问孔文同学，你一周叫几次外卖？ 又不产生垃圾，我在食堂吃。 好，我们都向孔文学习，去食堂吃，尤其是可以去餐厅里吃，对吧？来回还可以溜达溜达。 对， 这是一个比较健康的生活方式。北京时间来到了7:57，马上要到58分了。这时候送给大家一首好听的英文歌，叫 Thank You Very Much。然后在整点报时之后，我们继续回到今天的微微一笑。 Calling up again, I say what? Houston, this is the end, oh, we're lost. I tick, tick, a tick, a tack, a time's up. A station that's trapped and down, a bad luck. A Barbarella meets Godzilla. Since you invited both been to your pantyhose, I wanna thank you much, thank you very much, thank you very much. I wanna say I'm sorry, but I'm really not. Guess I had enough. attitude. It's gone. Yes, I like your attitude. I want a fake, fake, fake, fake. It's so sad. I'm stirred, but I will not shake. It's red. A butt with lashes. I can't lie. Run to your nanny, go cling to your pantyhose. I want to thank you much. Thank you very much. Thank you very much. I want to say I'm sorry, but I'm really not. 北京时间八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九八二，下一秒就是未来。FM 九十八点二兆赫 ，AM 九二七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叫醒你的是闹钟，是梦想，还是你家的猫？ 出门带的是钱包，是任务，还是豆浆油条？ 挂脸上的是淡妆，是疲惫，还是微微一笑？ 带着露水的新鲜资讯， 脑洞大开的话题讨论， 直戳笑点的有趣内容。 早晨不无聊，全天才有的聊，一起来微微一笑。 欢迎大家回来，这里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北京青年广播，每天早晨七点半到九点半陪伴大家的微微一笑。大家早上好，我是孔恩。 大家好，我是王爽，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微微一笑。提示大家，不仅可以通过 FM 九十八点二和 AM 九二七收听到我们的节目，还可以同步通过花椒直播找到活力九八二的房间，以及北京时间 APP， 还有我们的这个九八二魔力工厂这个公众号，点击下方的视频直播，都可以跟我们实时互动，看到我们现在正在直播的这样的一个视频的画面。因为我们是一个不仅可以听还可以看的广播， 没错，也希望小伙伴们把我们的节目转发出去，然后参与我们的节目，再次一并谢谢大家，谢谢。 那么在今天这个周六的早晨呢，刚刚也跟大家预告过一次了，在八点半到九点这半个小时的时段呢，我们会有一位这个颜值非常高的艺术家雕塑家、来到我们的直播间，跟大家分享他的这个雕塑作品， 对， 跟大家分享他的灵感来源，总之呢，我是非常期待的， 非常期待。就是这个，因为我们之前看到过这个嘉宾的照片啊，就是颜值确实没得说， 真的。 对，没得说啊，您是期待颜值呢，还是期待作品呢？ 都期待。这个嘉宾的这个作品呢，颜值也非常高。 哎，对，其实呢，对于很多朋友来讲，就是雕塑这门艺术领域，其实对很多朋友来讲，可能会显得隔得比较远， 或者说大家可能有的时候看的不是特别懂。 对，没错啊。一会儿呢，我们请今天我们这位嘉宾啊，让他一起来跟我们去聊一聊，来分享他的故事。 好，那接下来继续进入我们今天的这个翻滚朋友圈的环节，继续跟大家分享一些有意思的事儿、有趣的这个新闻。接下来要说的这件事儿呢，是一个真事儿。 真事儿。 虽然第一次我看到的时候，我以为这是一条假消息呢。说的是这个80后夫妻要求离婚。但是去了这个应该是这个民政局吧，然后呢要求他们做离婚考卷。 离婚考卷。 然后这两个人呢都得了80多分。 80多分什么概念？ 80多分就是挺高的一个得分了。 挺高，百分制。 百分制。 啊，80多分。 然后这个法院呢就说不准离婚。 不准离婚。但那什么意思，就是不及格了才让离婚。 应该说我看啊，这个对于离婚考卷的这个解释是说，如果双方 提出离婚，那为了对双方的感情做一个考察， 啊， 60分以上初步表明有挽回的余地，就是你们及格了。 嗯， 然后如果是60分以下，别凑合， 还能凑合着过， 别凑合， 啊， 说60分以下可以初步认定婚姻关系岌岌可危， 岌岌可危。 嗯 啊，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离婚考卷，它的这个题目吧。 对啊，都有什么题啊？ 我来给大家念一下哈， 啊， 第一道题就是你们的结婚纪念日。 结婚纪念日， 嗯， 这个应该都会记得吧？ 有很多男同胞都会忘记， 是吧？ 嗯， 哦。 然后第二条是你的配偶的生日，有很多男同胞都会忘记。 你接着念，你接别停，来第三题， 孩子的生日。 孩子，哎，这忘不了， 这忘不了， 忘不了，这忘不了，这忘不了。 这题应该是满分。然后第四题是你的配偶最喜欢吃，嗯，然后这两个80后小夫妻回答是土豆，然后打了一个对勾， 啊， 挺有意思 啊。就这题也做对了， 对 啊。那这还有什么题？再给我们说两道。 这个总之呢，除了这个刚才我们说的应该是填空题，对吧？ 啊， 填空题是比较简单的，比如说一家人一年出去旅行几次啊，还有你配偶父母的生日， 哦， 哎，这道题是比较难的。 对。 还有说你和你的配偶是恋爱了多久，这个结婚的呀。另外还有一张纸是这个问答题和陈述题， 还有问答题陈述题。 我来给大家念一下这个问答题，哎， 对，咱说一大题。 你在家庭中尽了什么责任，做得好还是不好， 这个就属于纯自己写了哈，你得凭良心， 纯自己写，而且还会评价对方， 评价对方 说你的配偶在家庭中尽了什么责任，他做得好还是不好。 哦，嗯，哎，这个挺有意思的， 挺有意思哈。 哎，对，其实就是我觉得这份考卷它是具有科学性的。 真的吗？ 啊，嗯，因为这个就是我们其实我们说很多的大道理无外乎就是生活当中两个人可能还是要归于那些鸡毛蒜皮的那些小事儿。 是的 啊， 嗯，那些生活中的硝烟吧。 哎，对，你 对 你看，你比如说这个这一个礼拜老叫外卖不做饭的，那没有尽到妻子的责任，很不满意。 哎呀，我算是被抓住一把柄。 哎，对，我跟你说这事儿，我这后半年都说这事儿。嗯， 我们说回来哈，说这个离婚考卷，嗯，我后来想了想，我觉得孔文说他这个有科学性，我觉得他的科学性体现在哪儿呢？就是有的时候去离婚吧， 嗯， 真的就是话赶话，嗯， 对 吧？我跟你离， 对， 离就离， 离就离，怎么着？不过了， 不过就不过，明天就去。 哎，得嘞，我跟你说，谁不离谁是那什么？ 好有经验啊，这两个人。 这都看过戏啊，这戏里都这么演的。 对，嗯，所以说这个有的时候话赶话冲动了啊，这个下不来台阶了，去做一下这考卷，理性了。 对，其实就是在我们冲动的时候啊，就是这个，给大家提供一个让大家冷静来的这样的冷静下来的这样一个办法。 对 啊， 就让大家都听过那句话嘛，冲动是魔鬼， 对 吧？ 对对对对 对， 嗯。 所以这个离婚考卷，我不知道会在哪里实行。这次说的应该是在四川，对吧？ 四川是 宜宾县人民法院，嗯，出现的是全国第一份离婚考卷， 嗯， 而且它是成功了。因为我们刚刚说这对小夫妻他们是有一儿一女， 嗯， 然后呢都得了80多分， 嗯， 后来呢法院就说不准你们离婚， 嗯， 然后他们呢也对此表示了同意。 嗯，对，你通常情况下这个工作人员都会问嘛， 嗯， 对吧？说这个想好了吗？ 嗯， 对吧？女方想好了吗？男方想好了吗？嗯，对吧？ 那我这个稍微倔点的肯定说想好了， 对吧？ 嗯， 哎，对，因为这个时候可能对于这个工作人员来讲，他也是一个陌生人， 对 吧？对，那这个时候在气头上， 嗯， 啊，就是可能谁说都不管用。 是的 啊，那比如说就是想到一个戏里头啊， 嗯， 这一出就是这个《奋斗》这个电视剧， 嗯 啊，向南和杨晓云这两个角色，他们两个那个时候在这个， 嗯， 在民政局的时候，那就大吵一顿呢，啊，就是吵的就众人都围观了，都就过去。 他们俩就是典型的话赶话，谁都不服输。 哎，就话赶话，其实周围呢也有朋友，你像陆涛啊，这个夏林呢，都跟他跟旁边陪着呢，劝不了，劝不动， 劝不了。 对， 因为吵架的时候，大家的心态就是我要赢。 嗯， 对吧？ 嗯， 我不能认输。 嗯 嗯，不管我多不占道理。我也不能输， 这我这面儿不能栽下来。对，尤其是可能对于这个我站在男同志的角度上来讲啊， 嗯， 比如说这个很多很多朋友可能有这个有点大男子主义， 嗯， 我怎么了，我就不能栽这个面儿， 对 对吧？ 所以最怕的就是这种， 嗯， 因为抹不下面儿， 嗯， 然后呢就 闹到离婚这一步了。 哎， 嗯，离婚考卷是他们的一个机会， 对 吧？ 嗯，这方法确实是一个好方法， 挺好的。嗯，所以也希望大家都知道有这么一件事儿啊。 哎， 我们还有这么一条路可以走。 对，知道有这么一件事儿， 别怕，以后那个话感话倒是没事，还可以做卷子呢。 那就话感话做卷子。对，其实现在这离婚率真是挺高的。 是的， 嗯。 好，接下来会跟大家分享一些新科技，还有一些海外的新鲜事儿。首先要说的呢是这个无人车了。前段时间我们也提到了无人车出的一个事故啊，法院也判决了，说这个是无人车的责任大。那今天我们要说的呢是无人车以后普及了之后， 对， 有一个厂家， 科技成熟之后， 对，有一个厂家偷着乐了 啊。嗯，怎么着？ 哪个厂家？ 什么厂家？ 做酒的。 做酒的啊，这做饭的也可以嘛，其实。 啊，真的是， 对吧？ 做饭的也可以， 做饭的也可以，就是 因为解放出了我们开车的双手， 解放出了双手，解放出了注意力， 在车上干嘛都行了， 对， 还可以化化妆， 啊， 对吧？ 对，其实啊，是可以有， 真的是， 其实有的时候啊，就是。这种做法肯定是不对的。 嗯， 比如说就是女孩子可能开车的时候，我这个，哎呦，我一红灯，我赶紧拿出来之后瞄两笔， 嗯， 对吧？ 嗯， 这肯定是不对的，不提倡的。 嗯， 有危害的。 是的， 是吧？我开车的时候，我今儿没吃饭，我一个手开着车， 一个手拿着玉米， 啊，对，一个手啃一棒子，或者一个手啃一面包，咱肯定也是不提倡的。 是的， 对，但是就是看起来之后啊，可行性还是有的。 哦， 是不是？ 嗯， 就。就我只从可行性的角度上来说，我还能做。 确实是，比如说这个无人驾驶普及了之后呢，刚才我们说到了这个酒厂会偷着乐，为什么呢？因为酒驾并不变成了一件，就是成为了一件可以被接受的事情。 对，就但是， 不是酒驾变成了可以接受的事情，而是说你可以在喝完了酒之后，有无人驾驶带你回家了。 对，就是这件事情就是。变成一个可能，就是我喝点酒，我就坐车上，我不动方向盘， 对， 我把导航设定啊，就设定好的路径之后，我要回家， 对， 然后就睡着就到家了， 对， 啊，然后完媳妇儿不给你开门，车里睡一宿。 总之，刚孔文说的对，解放出我们的双手之后呢，这个在车上吃吃喝喝都变成了一件可能的事儿，或者说可行的事儿， 对， 但是我也有一个担心，因为原来呢，比如说这个桌上有人劝酒，对吧？都说哎，开车了，开车了， 嗯， 然后以后不能再用这个借口了， 啊， 以后不想喝酒，我说开车了，开车，无人驾驶啊， 对，无人驾驶，哎，那这个时候我们会有什么好的理由呢？对吧？ 嗯， 就是 只能装病了。 对，就通常的一些理由，就不是说特别那个，就没有亮点，没有新意，你知道吗？就比如说你可能说的这个啊，我今天身体不太舒服， 对， 或者说这个我晚上还有工作， 嗯， 啊，或者说明天我要出差， 嗯， 这些理由好像都不是特别不是特别硬， 对，好像这个开车这件事特别硬， 嗯 嗯，怎么办呢？ 还干脆就说我压根儿不喝酒， 也对。 是吧？就干脆就说了，压根儿不喝酒。 嗯， 但是哎，也别跟熟人，我揭你老底啊。 好，接下来要跟大家说一件好玩的事情。孔文，你蹦过极吗？ 蹦过。 真的？ 真的。 哎，说说吧。 这蹦极呢，是就是我的蹦极体验啊，跟大家说一下。 嗯。 就是也不远，就是在这个十渡。 哦， 啊，因为十渡那边有蹦极的嘛， 是北京的一个郊县，是北京吗？ 它属于这个 河北 、哦、河北保定的涞水、 哦、 啊，因为和北京交界， 离北京很近啊。 对，离北京很近，然后十渡就是在北京的朋友可能周末也去那儿就转转比较近啊。 嗯， 它那边有两个蹦极的台子，一个是50米，一个是55米。 嗯， 啊，然后呢，这个就是高低其实差不了那么特别多，哎，就有两种方式，你可以选择自己蹦。 嗯， 那比如说有的、啊、这个小情侣， 嗯。 这个就要结婚了， 嗯， 或者是怎么样的，就是我体验一下，然后就是，哎，有两个人抱着一起蹦的， 嗯，测试一下感情， 哎，对对， 情比金坚， 对对，测试一下感情，然后这个蹦极的体验呢，就是。就是所有的准备工作做完之后啊， 嗯、 有一个体验得跟大家分享一下， 嗯、 就是当你站到那个台子的时候， 嗯， 那个后边的工作人员说：“这个放松，把双手张开， 嗯、 啊，好，双手张开，脚往前挪，往前挪，哎，脚尖探出来。”我就探出去了嘛、 嗯、 他说哎松手别抓着你栏杆，我说没抓栏杆，我说啊对， 其实我这个时候手已经无意识的，就是后边有一个栏杆抓在上边，就是当人感觉到 哎前面那个手别抓栏杆，腿不要抖， 哎对，就是当人恐惧的时候，你有些是无意识的去本能的一些求生啊，或者是给自己安全性的这种反应。然后我就问啊，因为也是那会儿也是第一次蹦，我就问说这个哎，我说人家就是如果双人蹦极，人俩抱着，对吧，只是也是各自固定他们的双脚，哎，我说不用把这俩人就是腰上再给人缠上一圈什么的，我说这俩人不会是蹦着散开了，那边的教练啊工作人员就说你放心吧，说到那个时候俩人恨不得都手都给抠到肉里去。 抱得倍儿紧。 后来一想，因为我有过那个体验之后，其实也是对的，就是当你那个时候恐惧的时候，你抓着什么之后，你就抓一小草你也得拼了命的抓着它， 这就是我们说的救命稻草吗？ 对对对，何况是两个人互相抱在一起， 对 啊，然后其实就下来那一刻吧，啊也就那一下也就没事了，就到底之后，然后呼上下，然后这样就 已经不是很害怕了、 哎、 后来的那个震荡， 对，当你下来之后啊，这个绳子随着你上下，然后这个时候就是一个享受的过程了啊、我完成了这件事情，然后有一个这绳子拴着你在空中飘来飘去，这个你几乎很少能够达到的这样一个物理空间，这样一种感受是很爽的， 就是不断的失重的一个过程， 对， 没 错， 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体验，我很羡慕孔文，因为我还没有敢去尝试过蹦极， 不敢是吧？ 确实有点不敢， 没事，你找一人抱着。 找一人抱着 吧， 行，我先找找这人， 先找这人，哦，找找啊。 好，我们接下来要跟大家说的这件事呢，是说这个，新出了一种更刺激的，叫反向蹦极。 反向蹦极 比蹦极更刺激，说的是要像火箭一样被发射升空。来给大家看一下这个小视频，大家就能理解了这反向蹦极是怎么一回事儿。 对，我们先看看啊。 120米射程的这个反向的蹦极，现在在秘鲁可以体验，有一种像超人一样的感觉。人家120米的空间，人家才55米。 对，120米。 说它是全世界同类型里最高的项目，弹出去的那个力呀、就是力道也是最大的。它其实就是天空中有一个类似于热气球一样的一个装置，然后会把人呢通过一个大皮筋儿、大弹簧，给嗖弹到空中去， 弹上去，然后上面 对，然后再蹦下来， 就再下来。其实我那次我蹦完之后啊，就是下来之后还有一个感觉，就是你第一次站到上面的时候，感觉害怕，当你下来之后，你享受过那个感觉之后，就是我还想蹦。会有这种感觉，这就是我个人的感觉，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蹦过极的朋友，就是我的感觉。 因为可能第一次的时候并没有去享受，主要都是害怕了。 对，然后就是我看到这个有的蹦极的朋友，就是这个绳子下来之后啊，就是还会像体操运动员一样，就是就围着这个绳子做一些这个就是上下的翻滚呢，还能做一些动作。哎， 哇， 对，我觉得就是下次如果我再选择蹦极的话，可能会做一些这样的尝试。 也许你下次可以去秘鲁尝试一下这个反向蹦极。 这个其实在游乐场里有类似的这个游乐项目， 但它可能没有这么高。 对，没有这么高，就是也是大家就是围坐在一圈，那机器叫什么来着，就是嘣弹上去那个。 我知道，那是给小朋友玩的吧。 不是，那也挺高，就欢乐谷那也挺高的。 那我不知道它叫什么，但是可能它的原理是一样的，主要就是通过失重来刺激大家的这个神经吧，让大家感觉到非常的兴奋，非常的刺激。 失重一个是向上，一个是向下。 对，我们刚刚有一个同事去了秘鲁玩，不知道他有没有体验哈。 这个咱们跟他联系一下呗。 对， 让他去体验体验。 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 啊。 好，接下来要跟大家说的这件事情呢，跟国内刚刚下发的一个电视剧行业的限筹令有关。 没错，是在9月22号关于电视剧网络剧制作成本配置的比例意见是发布，要把演员片酬比例限定在合理的制作成本范围之内，全部演员的总片酬呢不得超过制作成本的40%，主要演员不超过总片酬的70%，其他演员不低于总片酬的30%，要求把德艺双馨作为职业理想和目标追求，自觉体制不合理的高片酬等不良行业风气。 孔文，我觉得你一定听说了这条消息，对吗？ 我 知道， 知道， 肯定是知道的， 啊， 因为其实在这个知道之前是，各种媒体渠道， 嗯， 曝光出来的所谓的天价片酬， 天价 还有过亿的， 对。 对，还有过亿的。 我对于这条新闻非常的印象深刻，为什么呢？因为我身边认识一些就是跟比如说影视剧啊或者是话剧这个幕后有关的这样的工作人员， 嗯， 我就认识这个一个在中国很有名的一个剧场里做舞美设计的这个舞美灯光师， 嗯， 他跟我提这条新闻提了不下三次，就是带着很多的个人情感，为什么呢， 嗯， 因为由于这个演员的片酬过高，所以会同时会挤压其他工作人员的这个酬劳， 没错， 嗯，如果一部戏的制作成本是一定的话， 嗯， 演员的这个片酬占了很大的比例， 嗯， 那其他的比如说剧务，比如说服装道具， 嗯， 化妆舞美，对吧， 对， 那他们的片酬就不能说片，他们的这个劳务费， 嗯， 就只能是非常可怜的占到很小很小的比例，但这个并不符合，我觉得并不符合，并不合理吧， 嗯，其实这个是如果是比如说一个制作成本是固定的话啊， 嗯， 我们把这个绝大多数大头都给了演员， 嗯，对， 其他的我们的工作方面需要压缩， 嗯，对， 那这个直接会影响这部剧的质量， 是的， 对，那你比如 说的对， 对，比如说这个那如果说就比如说置景， 嗯， 道具， 嗯， 啊，把钱都给他们了， 对， 然后呢，那我这个本来说我可以这个置景置得非常丰富， 嗯， 对吧，置得非常宏大，但是呢，那这个时候我必须要我就捡东西啊，对吧， 捡东西，捡破烂， 对，我 有一些道具，有一些这个剧组真的是这样的， 对，没错， 就是会去旧货市场淘一些道具啊，嗯， 对，那你对，那比如说我们再说的简单一点，那如果说刚才所有的工作那都是前期的话， 嗯， 那如果后期我们还有制作呢，对吧， 对， 如果有一些特效的话，那这个时候你是不是要从这个特效里去卡一部分钱， 是的， 啊， 嗯， 对， 所以我的这个做灯光舞美的这个好朋友呢，就对于这次的这个献酬令确实是感觉到特别的开心， 拍手称奇， 真的是，因为这个跟他就是能得到的这个酬劳确实是息息相关的， 嗯， 他也跟我介绍了这样的一个情况，就是说为什么在英国的舞台剧能够有那样好的票房，能够有那样高， 嗯， 就是高水准的一个制作，大家都知道，英国的很多舞台剧甚至被这个高清的摄影机摄像机拍摄下来， 嗯， 然后在其他很多国家电影院里去播放， 嗯嗯， 因为它的这个高水准和高品质， 嗯， 为什么呢，就是因为其实英国这些舞台剧的演员他们拿的酬劳非常少， 啊， 然后把这些片酬很多都是分给比如说幕后的一些人员， 对， 所以会让这部剧的整体的品质有一个很大的提高， 嗯， 我觉得这个确实是一个对整个这个电视剧行业或者说这个戏剧行业或者说电影行业应该说是一件好事儿。 对，没错，如果说我们把这个绝大多数的这个片酬啊， 嗯， 这个费用如果说都压在演员的身上的话， 嗯， 其实就有点这个押宝的意思， 对， 嗯，我只是赌这个演员的名气， 嗯， 或者说我赌他的这个演技或者说实力， 嗯， 啊，这个传播能力， 嗯， 如果说一旦出现问题的话，或者说一旦出现一些负面影响的话， 对， 那么对这部剧这个戏是有这个， 嗯，风险， 这风险很大，甚至是毁灭性的风险， 而且我们这个回到最初的这个标准来说， 嗯， 我觉得片酬多少其实是跟你付出的劳动有关， 对， 对不对，那演员有的时候拿天价片酬并不是因为你是整个剧组里最辛苦的人， 对，没错， 是因为你是名气最大的人， 对， 最难请到的人，那我觉得这可能就有点本末倒置了， 嗯嗯嗯，对，而且我们只从演员这个角度来说的话， 嗯， 拿片酬最高的最当红的可能粉丝最多的， 嗯， 他并不是演戏最好的， 嗯， 或者说并不是适合某一部戏某一个角色的， 对 啊，如果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只是靠我的人气，那你出来之后戏不好看， 嗯， 电影不好看， 嗯， 对吧，出来之后票房然后也不是很高啊， 嗯， 之前这个轰轰烈烈的 对 搞的宣传， 嗯， 对吧，但是出来之后票房口碑却不尽如人意， 嗯， 这个现象其实在市场上已经发生过也不止一次了， 是的， 嗯， 所以说这次的这个献酬令应该是会为这个影视剧制作的这些幕后人员， 嗯， 或者说这个投资方或者说这个制片人， 嗯， 我觉得都是一个思路上的转换吧，可能也是我觉得大家也是想了很多年， 对， 然后也是没有办法， 没错， 因为市场的走向可能就不知不觉的走向了一个演员高片酬的这样的一个状况， 对， 嗯，那这次呢，嗯，是一个急刹车， 嗯，如果说是在意识形态领域的话，其实这种 现象啊，这种现象也可能会对，那比如说很多年轻的朋友一些这个啊世界观价值观还并不是那么特别完善的一些啊青少年朋友们，会对他们形成一个不良的影响，以为对，以为只要啊我演一部戏，或者说我怎样，然后我爆红，然后我有了粉丝，我有了人气，我就可以有很多的钱，然后就是会导致他们有不脚踏实地的这样一种不良风气的养成， 而且会让大家一窝蜂的都想去学表演了。 对， 比如说我对电影和电视感兴趣，那大家也知道电影学院呀，或者这个什么上戏啊、中戏啊，对吧？他的表演戏是最引人注目的。 对， 跟我觉得这都是一串的连锁反应，对吧？那比如说我去学一个灯光，我的这个梦想就是做一个舞美师，或者我就是喜欢化妆，这些梦想我觉得大家的分量是一样的。 对呀， 和表演是一样的。 对呀， 也值得被尊重。 是啊， 值得获得同等的这个价值。 对呀，你看我戏这么好，我什么时候要过高片酬，是不是？这有点冷，是不是？ 挺好，不知道谁给你发片酬呢。 总之来讲呢，这个意见的发布啊，是对规定影视行业起到了一个规范，一个条款。 希望它贯彻的好吧？ 对， 好，我们接下来说下一条消息。接下来说的会是一个设计领域的一件事儿哈。说的是一种用蘑菇菌丝体做的家具，质感既像鹿皮又像纸。那这个呢是来自英国家具设计师，应该叫 Cox。他毕业于林肯大学的可持续设计专业。这条新闻里最让我关注的就是这个词，可持续设计专业。好洋气哦。 可持续设计专业，哎，是不是就是刚刚我们跟大家介绍的那个分享的那个话题，就是每天餐盒会产生2000多万啊，因为那个是不持续的， 那是不可持续的， 哎，对， 一次性的， 哎，对，一次性的。那么说，就是我们这些家具啊，有的时候这个年头多了，老了也得换，啊，但是这个它是不是就是能再回收、再利用或者重新翻新，还是一个什么概念？ 总之，我觉得这个可持续设计专业是肯定是打环保理念的， 哎， 而且我觉得它是未来的一个趋势，对吧？首先它是环保的、绿色的，然后它可持续，我觉得这是符合我们整个的一个建筑或者说城市规划的一个思路的，因为现在建筑也在崇尚说这个绿色建筑，比如说我们的侨福就一直在关注环保这件事情， 没错， 对， 侨福的建筑是非常的环保的，也非常有特点。 那么这个 Cox 呢，它也是英国倡导传统手工艺与现代设计结合的众多年轻设计师中的一员。那这次他设计的这个蘑菇菌丝体的家具呢，来给大家看一看吧。我找了一张图片， 蘑菇菌丝， 能想象到吗？ 哎，这是不是饿了之后往锅里一扔就能吃了？ 它的颜色有点像这个泛黄的旧照片的感觉。然后它这次给我们看呈现出来的呢，是一个应该是一个置物架，然后上面有一些灯罩，还有就是这个板凳儿。这颜色一看就是没有经过油漆的，是天然的这个蘑菇菌丝的色彩，因为它的这个纹理和质感呢都是没有规则的。 哎，就是看到这个图片啊，我想起来一个，就是前段时间看一朋友，一男性朋友，这手里拿包纸巾，就是一大包，还不是一小包纸巾，一大包纸巾，然后哎，我说你这大白天的，我说你拿一包纸巾，一包完整的，他说哎，这是朋友给我的，他的这个创业项目的产品，我说这不就是一纸巾吗？我说这什么产品？他不是，这是婴儿纸巾。我说婴儿纸巾就有什么特别的？他说这东西可以吃。对，就是比如 这么绿色， 对，就比如说可能这个婴儿纸巾有的时候这个比如说这个流点口水啊，或者有点奶迹啊，我给它擦了之后嘴上稍微留下一点，孩子吃了之后我不怕。因为它是这个对人体无害的，就是专门针对婴儿设计的。 它是可食用的。 它是可食用的、 可能是用这个米浆啊，或者是其他一些食材， 哎，然后米浆啊，什么这个，或者说就是什么，再掺点牛奶，反正没准吃了这纸巾味道还不错， 味道还不错 啊。但是就是这种， 有的小朋友啊，就是在这个口欲期，我们叫什么东西都爱往嘴里塞， 什么玩意儿？这是 我们叫口，就是是弗洛伊德的一个理论，叫口欲期，就是我们可能用会用嘴去尝试很多新鲜的事物。比如说，我最近有一个朋友，他们家宝宝不到半岁，老啃他们家床和桌子。啃的都是小牙印儿。 好，这个知识点我 get 了。 就是可能在这个时期，小朋友们会用自己的嘴去体验这个世界。那个时候，如果说吃了家里的纸巾，吃了这个毛巾，是吧？这还是挺危险的。前两天有一个好朋友，他朋友喝了他的洗甲水。 什么玩意儿？ 洗甲水就是女生那个涂完指甲油之后卸这个指甲油的时候用的那个水，那非常的危险。 那东西不是挺烈的吗？应该还会有刺鼻的气味， 特别危险。 那怎么了？是感冒了？鼻子不灵了？是 他们家小宝贝儿就是为了引起他的注意，刷刷存在感，就哐哐，然后说：“妈妈，我喝了你的洗甲水。” 哎呦，这个事儿。 特别吓人，特别危急，后来就赶紧去医院了。 那这是怎么回事？这工作太忙忽视孩子了，还是怎么回事？ 他妈妈也是一个医生， 没有时间陪， 赶紧给送医院了， 没有时间陪孩子，还是 是的、哦。小男孩的时候很淘气了 啊，对、嗯，对，也有孩子的问题，熊孩子 是，所以 瞎吃。 所以孔文说的这个可食用的这个纸巾，我觉得是很有市场潜力的。 啊、 那配合我们刚刚提到的这个蘑菇菌丝的家具哈。我觉得从这个环保和贴近自然的角度上来说，确实是一个值得我们关注的产品。 对， 但是我担心的是这蘑菇菌丝时间长了会不会受潮发霉呀、啊、 就是蘑菇菌丝招不着虫子， 我也觉得， 是不是 到时候上面的虫子都打洞了 啊，就自己孩子没事虫子啃了。 一个灯罩过半年剩半个、 啊、对，反正就是这种环保的可持续的理念啊、嗯、是值得提倡的。 我相信他应该还是会对这种蘑菇菌丝做很多的处理啦，比如说给它打蜡呀，或者有一种这种油啊、嗯、让它去防止外界对它的这种侵害 啊，然后我给它弄成芥末味的。 那芥你怎么知道虫子不爱芥末呀？ 那怎么着，那风油精味的， 可以 花露水味的。 你这设计师 唯恐人家不乱。 好，北京时间来到了8:29，我们马上会有一个半点的片花。 嗯， 然后在半点的片花之后，我们会迎来今天我们的这个高颜值的雕塑家。 聆听未来，一个年轻人的生活社区，生而不同，一个全媒体的可视电台。大家好，我是 Coco 李文，欢迎关注 Fresh Radio FM98.2。 FM98.2，北京青年广播，聆听未来。生而不同。大家好，我是罗拉佑，你是未来的主人公。 大家好，我是海泉，欢迎您收听 FM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杨坤，欢迎收听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活力982，生而不同。大家好，我是尚文杰，祝贺北京青年广播 FM98.2热力开播。 大家好，我是虎云，欢迎收听 FM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萨顶顶，欢迎收听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们是 郭掌村， 欢迎收听 FM98.2北京青年广播，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我们相信声音的力量，它冲破黑夜的暗哑，打破现实的僵局，让每一个人都拥有再次绽放的可能性。全频可视化电台北京青年广播 FM98.2 兆赫联合荔枝 FM 燃烧吧982主持人选拔大赛现已开启，即刻起请登录北京青年广播官方微博活力982和官方微信公众号982魔力工厂参与报名。来吧，我们和您一起燃烧青春。 叫醒你 的是闹钟，是梦想，还是你家的猫？ 出门带的是钱包，是任务，还是豆浆油条？ 挂脸上的是淡妆，是疲惫，还是微微一笑？ 带着露水的新鲜资讯， 脑洞大开的话题讨论， 直戳笑点的有趣内容。 早晨不无聊，全天才有的聊，一起来微微一笑。Hello， 欢迎大家回来，这里是 FM 九十八点二，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北京青年广播，每天早晨准时陪伴大家的微微一笑，我是主持人王爽。 大家早上好，我是孔文啊、这一段时段呢，我们跟大家来聊一聊关于雕塑的话题， 聊聊艺术， 聊聊艺术、啊，就是这个时候呢，我们也就是在 终于请来了我们刚才预告了好几次的这个重磅的嘉宾， 对对对， 秦伟红， 秦伟红，然后 我们来欢迎一下， 欢迎伟红，欢迎伟红， 谢谢大家， 跟大家再打个招呼，多说两句， 大家好，我是未来非常非常著名的艺术家秦伟红，谢谢， 太棒了， 此处应该有掌声。这就是我们应该有的态度。嗯， 对，就是应该是现在已经很有知名度，但未来会更有名气的艺术家。应该是刚才我们跟伟红介绍说，我们微微一笑经常会有艺术专场，会请来一些艺术家，包括油画类的。 对。 那包括收藏界的，对吧？但是还真的是第一次请来雕塑家呢。 对对对，刚刚伟红也问到说这个做雕塑的来过没有？我说你头一位。 那个孔文给介绍一下。 对，然后伟红呢是毕业于中央美术学院，是中国80后雕塑新崛起的具有代表性的年轻艺术家之一。今天伟红也是带来了他的一个作品， 我的一个比较有代表性的作品。 对，那我们先来 幸福的向往，镜头上能看到， 哇，现在可以看到一个粉色的， 一个比较可爱的一个粉色的猪。 而这个小猪是有翅膀的，踩在一朵云彩上 飞的小猪。 这个当初为什么会想到做这样，就是这个作品， 还是有一个艺术灵感的问题啊。这个，哎呀， 它有名字吗？ 这个叫幸福的向往， 幸福 的向 往 啊、哦！我也找了这张图片， 其实我自己在 看一下细节。 其实我自己在做那个作品的时候啊，基本上都是做的这些东西都是我自己的感受 啊、 然后呢，这个系列呢，就是它背后有一些比较沉重的故事，然后是那个时那段时期呢，正好是我以前的一个女朋友正在生重病，然后呢，她是当时是得了一个癌症，然后那个时候呢，我就是心情特别的抑郁，当时呢，就是特别内心特别渴望有一种叫幸福感。然后呢，我就开始我的幸福的主题。其实这也说不上为什么，就像那个看图说话一样啊。他为什么感觉到幸福？到最后，我后来延续的一系列好多好多的小猪都是，别人看了之后感觉哎很幸福很可爱的感觉。其实就是我内心极度的渴望幸福，那段时期。 因为可能猪这种动物本身就会有一点这个幸福感，会有一种懒洋洋的这种感觉，又是粉红色的。 对，是这样吗？为什么伟红会选择猪这样一个形象？ 就是这个时候，大家在谈到艺术灵感的时候，当时我也不知道是为什么，就是我当时就极度的渴望一个幸福，然后我内心里就有一个形象，拿一块泥巴就捏，就捏出了一个小猪的形状 啊。 然后呢，我就开始给这个小猪上色，我要鲜亮的颜色，我要很鲜艳，我要很光彩，然后我要有一个小翅膀。但是呢，我在这个我生存的这个世界，我不能很自由的去飞翔，我只有一个小小的翅膀，我飞不起来。但是我很渴望幸福，我底下就加了一个小云彩，就这样慢慢的就把它做出来了 啊。 对，很随性的一个东西。 我听明白了，艺术和爱情一样，说不清为什么。 说不清为什么， 对，我觉得你应该非常喜欢这个小猪。 这个其实伟红的作品，我经常在这个大商场里看到过。我跟大家准备了很多的图片，我觉得大家应该会非常熟悉。你看，比如说这个有带着，头上长着这个像树枝一样的这个，或者像鹿角的一个变形的， 那个是早期的一个作品，就是叫《白日梦》。很早的那个是我毕业的时候，应该是2010年的时候做出来的。 然后也是一个很沮丧的小男孩，他有一点这种低垂着头，但他的头上已经生长出了这个树枝， 小蘑菇，还有一只小猫在上面睡觉。 一只小白猫。 对。 但是我能感觉到这个伟红的作品啊，就是首先颜色是比较鲜亮的。 鲜亮的。 和我们通常说的雕塑家或者传统的这个雕塑家不一样， 不太一样， 特别有现代感。 这 还有就是鹿 啊，小鹿嘴里叼着一个， 对自己咬着自己断了的脚嘛。 哦，一只小粉色的小鹿， 对， 然后嘴里叼着自己断了的这个鹿角。 整个的这个系列是我第一个系列，叫做童话系列。 童话系列， 我一共分三个系列嘛。 嗯， 就是那个毕业的时候，我做了一个童话的系列，当时呢，那个反响都很好。然后呢，我下一步又出了一个神话的一个系列。 嗯， 最终有一个策展人在我沟通的时候，童话、神话人都做了，你下一步应该做人间了。 嗯， 我就定了这三个系列，这是最早期的。 嗯， 就是那个童话的系列。 嗯， 想象力一个系列。 嗯， 但是并没有做那个很完美啊很美好的一种童话，还是带有一些，每个作品都带有一些忧伤的一些小情绪的。 嗯， 比较边，这叫比较边缘化的情绪， 就是能感觉到就是里边是有创伤的这些主人公。 对， 嗯， 是有的。 嗯， 对，我感觉好像伟鸿描述他的这个创作经历的时候，好像就有的时候像一个歌手在写一首歌一样。 嗯，对， 一个创作过程。 对 啊， 我觉得我们的创作理念都是一样的，每一种创作，包括那个一部好的片子啊，一个好的音乐啊，然后还有一个像我们做这个艺术品啊，道理都是一样的。 嗯， 就是说有一个灵感，或者说生发于自己的一个亲身的感受和生活，再把它变成大家都能够有共鸣的这样的一个作品出来。后来这个伟鸿的这个作品有收到很多大家的反馈吗？然后大家都是怎么， 大家的反馈就是还是针对于就是现在出的这批就是小猪的一个系列。 嗯， 这只是其中一件，其实我有很多很多那个小猪的作品，它都是关主题是关于爱的一个作品。 嗯， 然后颜色呢都非常的鲜亮。 嗯， 然后大家看了之后都会觉得，哎，这个东西好可爱啊，感觉好幸福。 嗯， 但其实大家都不知道我的整体创作的背后是一个悲伤的故事。 对， 嗯， 对，因为我极度的渴望幸福。 嗯， 所以说我做出来的东西是带有幸福感的，我自己那么觉得。 嗯，都说悲剧是最有力量的。 对， 从生发于悲剧，然后做一个有幸福感的东西，我觉得这个很多人都会有共鸣。 对， 我看到过就是很多次在商场里有这个特别多女孩哈，去跟这个伟鸿的作品拍照。 嗯， 这个伟鸿你自己也见过吧？会不会那个时候很享受站在角落里？ 我有见过，就是前段时间正好咱们在那个乔福的那个商场里面做了一个展览嘛。 嗯， 当时展览做的也非常好，很多人都去拍照。 嗯， 不光有小女生，还有那个老一点的女生过去拍。哎，这什么材质的？铜的，铜的。 你们的雕塑在展览的时候都可以摸的呀？ 啊，对，我们是那边是可以触摸的。 嗯， 要拉近与大家之间的距离嘛。 嗯，不怕弄坏了。 弄坏了我再修嘛。嗯，其实有的时候我在想，就是本身就是了解，特别了解艺术品的人他比较少。 嗯， 我想拉近一下他们之间的距离。 嗯， 其实我们比如说我们这个雕塑它是比较有那个公共意义的，我们放在公共空间里就是可以跟大家拍照啊，跟大家互动啊。 嗯， 这是它的意义所在。 嗯， 所以我不怕修，我每次展览的时候都可以零距离接触。 嗯， 每次都损坏得很严重，但是我自己在修。 嗯， 损坏得很严重。 嗯， 是一个动手能力非常强的雕塑家。 对， 这个就大家就看的时候吧，也稍微轻一点。 对， 有的还是不便宜的。 有的时候大家在现场看，有的时候在朋友圈看。 嗯，对。 嗯，现在这个大型的商场和艺术家的合作， 嗯， 应该说从乔福开始， 嗯， 也慢慢的开始在其他一些商场有了。 嗯， 伟鸿觉得这种合作对于你来说是不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 我觉得那个这种合作不仅是对于我，是对，我觉得对于整个那个艺术圈都是一个比较好的意义。 嗯， 因为我们本身这个东西它是需要传播的。 嗯， 对。 嗯，如果说比如说我们还像传统的做艺术一样，我们把它放在一个神坛上，把它放在一个很小众的地方，只有很少的人去看见或者欣赏收藏它。 嗯， 其实它的能量应该是可以照亮每个人的心灵的。我觉得还是要放在公共空间里， 嗯， 多传播多展示，让大家了解艺术家是怎样的，艺术家的作品是怎样的。 嗯嗯，对。然后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就是也可以收获更多受众的他们的反馈。 嗯， 或者他们的一些想法一些观点。 嗯， 可能也会对艺术家有另外的一个促进。 对， 啊， 对对对。然后我自己在做这个作品系列的时候呢，我是分系列做的。 嗯， 比如说我有大的原作， 嗯， 是收藏级别的。 嗯， 然后呢像这些呢就是小一点的衍生品，但是也是限量很稀少的。 嗯， 因为造价很高嘛，价格也不会低。 嗯， 但是我也会试着去做一些那个小的，比如说几百块钱的一些艺术实用品，比如说我们做一个杯子啊，做一个烟缸啊，用雕塑的元素去做。 嗯， 这个在市场说实话这个东西一点都不赚钱，但是我还坚持在做。 嗯， 因为我觉得很多人他很向往美好， 好，他需要这些东西，我就一直在做这些东西出来。 嗯嗯。 我们前段时间也在节目里跟大家分享了说，这个梵高在不是就是有一个商人吧，在香港开了一个梵高画作的 IP 的体验店，然后他是把梵高的画作做成了很多杯子啊这样的东西，但是他得到授权的。我们当时也说啊，这是一个让艺术真的可以走进我们生活的一种方式哈。嗯，但是对于画来说，我们确实看的挺多了。雕塑的语言呢，我们不是很熟悉。 对， 要不伟鸿先跟我们说说，你觉得，雕塑在传达，比如说艺术家的感情方面，有些什么样的特殊性，或者说它的独特的优势？ 特殊性是这样的，就是它跟我们传统的绘画相比啊，因为大家都知道传统的绘画嘛，跟传统绘画相比呢，它的受众群更小。就是理解他的人更少， 就是说 比如说我们一届学生有200个做艺术的，然后有40个人是做这个雕塑的，40个人最后能坚持下来的一届一两个人已经很多了。 哇， 因为他很受限制。 那其他人都改行了还是 从事艺术相关的职业，但是就不能做雕塑了 啊，或者 因为它受限制，条件受限制。我们需要大的工作室、工作厂房，我们做东西的造价、工厂啊，东西都很高。然后呢，我们的东西跟绘画最大的区别是我们是立体的， 对， 立体的东西更有视觉上的冲击力，但它制造的时候更麻烦。你想，比如说绘画。比如说谁喜欢绘画提起笔来都可以画，它入门的门槛相对要低一些。然后这个的话你要很扎实的基础，很好的工作室的条件去做它。但是我觉得它跟绘画主要在意义上还是绘画，它是平面的，它是很容易传达一些情感的。然后这个立体的东西呢，视觉冲击力强，但是不是很好表达一种情绪，因为它是三维的，人会360度的去看它，不像一张画。 伟鸿是一个非常年轻的雕塑家， 八零后 非常年轻。我觉得不仅年轻，他也很新锐，因为我们刚刚也说了，说伟鸿用的这个色彩都特别丰富， 对， 然后他用的这些意象也是很受年轻人的喜欢。你是不是认可自己是一个新锐雕塑家？ 新锐雕塑家，其实我倒是没有刻意想过自己是一个什么定位的艺术家。就其实在我心里，艺术家跟艺术都是比较缥缈的事情。其实做了很多年的艺术，我也不是很了解就是什么是艺术，因为大家都做的门类不太一样，有的做得很深刻，有的做得很当代。然后呢，我在想，我就是做我自己吧，我自己想做什么，我有这个技术我就把它做好。 做自己， 对， 就会成功。 对对对。因为刚才听到伟鸿说，就是他的创作灵感可能都来自于很多自己的故事，或者说自己的一些灵感。那就是在比如说这个我们这个社会生活当中，它是艺术的这个最好的来源，一个源泉。那我会不会在就是在社会生活当中，我看到一些什么事情触动我之后，我可能根据这件事情或者说某个物象，我去创作一个相应的雕塑作品，再结合自己的灵感？ 可以啊，我就觉得艺术创作不应该有束缚。就是如果什么东西对你的心灵产生了共鸣或者冲击的话，你就可以用一种那个形式把它表达出来，或是绘画，或是雕塑，都可以。 我特别好奇， 粉色的小猪。 我特别好奇，就是一个80后的雕塑家，他的创作过程，就是因为画画呢，就是你刚才也说了，提起笔来就能画。 对。 但是雕塑，难道是你在家，突然有了一个灵感，我就开始捏了，会这样吗？ 你说他的制作流程吧？ 对啊。 制作流程基本上是这样的，就是我有一个灵感，我有一个想法，我先要画成草图嘛。画成了草图之后呢，我再把它还原成一个立体的小的小模型，用泥去做。你看这个东西呢成立，然后我们这个时候就要去到工厂里把它做成大的，然后进行翻制完了之后呢，它还要表面还要打磨处理，它每一件都是纯手工的。你看比如说像这件小一点的东西，它每一个东西都是纯手工的，这些地方都是铜的，然后用那个就人工去把它磨得很平整，然后呢再去上色，再我最后一遍我颜色都是我来自己画的。它的工艺反正是比较的复杂。 我那刚因为刚才没敢动啊，因为我现在这个我近距离的我想观察一下这个 好呀， 伟鸿的这个 轻摸哈，轻拿轻放， 有点重啊，这个 没关系， 纯铜的， 好，纯铜的呀， 纯铜的， 真看不出来它的材料是铜啊， 因为表面我画了一， 然后在这儿呢，这个网友朋友们也能看到， 对，可以看到，再往那边， 然后我研究一下啊， 来 研究一下。 粉红色的小猪。伟红，你在选择色彩的时候会还是根据心里的那个感觉去选择，对吗？ 心理感觉肯定是有的，心理感觉肯定是有的。然后呢，我做艺术品呢有一个那个理念，就是一定要跳，就是颜色一定要跳跃。就比如说一个艺术品摆在空间里，我不想把它融进这个空间里，我想让它一下子跳出来。所以我做的作品呢基本上都颜色非常艳丽的。 这就是它看上去就特别有现代感的原因，我觉得 最起码你走到哪里第一眼都会看到它。 就是非常的有视觉冲击力， 哎， 而且大家一定会记住。我不知道现在雕塑的这些意象哈能不能也转化为 IP， 未来转化成其他的一些艺术形式。比如说这个小猪，比如说你创作的这些童话中的人物，无论是边缘的还是童话的，我觉得他们如果被拍成了动画电影，或者是做成这个动画片儿，也是会很有意思的。因为动画片里的这些人物的创作也是会颇费心思，对吗？ 我觉得这个想法也是特别好的。因为在学雕塑之前，我是那个我学的是设计，所以我思维可能更开放一些。然后呢，我觉得这个思路就是很好，因为艺术它不仅仅是一个架上的东西，个人收藏的东西，它能应用到很多。比如说把它做成一个 IP 形象，或者是做成一个衍生的品牌。现在我正在做的呢，就是把一些艺术的手工的东西，做成纯手工的家居用品啊，首饰啊，还有包包啊什么之类的。我就可以，我觉得应用面特别的广。只是现在的多数的艺术家，他还是拘泥于这个传统的那种绘画。艺术， 这个雕塑上有一个这个4-99，这是这个 就是99，一共是99个版吗？就是第四件 啊，第四件，每件都是不一样的， 每件都不一样的 啊， 都是限量版的吗？ 哇， 这还是创作工程量挺大的。 就是一件作品的这个最后的完成，其实是会经历很多道的工序。 对， 不容易。 那如果就是你看，比如说这个99件不一样的作品，那么是我想做这个系列之后，我有一个大概的构思，还是我想有一个灵感，然后我就去做一件，然后一直，我觉得好，这个东西是我想要的，差不多了，然后我就停止。 它是这样的，这个限量呢，就是说这一款那个幸福的向往，它这个版号，它就是这一件东西，它是8-4嘛，就8-5、8-6，它们长得都是一个样子的，但是它们的版本是不一样的，一共限量是99件， 我忍不住要来问一问伟红的个人生活了。我很好奇艺术家的生活哈。因为无论是我们曾经看过的很多，就是怎么说，旧时代的故事，或者说国外的这种艺术家的故事，都觉得艺术家的人生是非常有戏剧性的，而且往往是会经历一段时间的窘迫或者不被承认。我不知道，因为伟红看起来很顺的样子，又年轻，然后现在就已经就作品已经跟大众这么的贴近哈。我不知道伟红你就是做雕塑家吧，觉得有幸福感吗？你做了这么多跟幸福有关的作品。 我做雕塑家我觉得是很有幸福感的，因为我个人的经历跟那个书本上的艺术家的成长经历还真的是不一样。他们经历过生活的窘迫，然后一生呢也比较的坎坷，风流倜傥等等等等。我还真不是这个样子。 风流倜傥是好事吧？ 应该是好事情。 你瞅我干啥？ 我一下想到了毕加索。没事继续。 然后我呢就属于是那个在学校期间我就开始创业，就开始开画室。然后呢从读大学开始我就没有了这个经济负担。 说明有商业头脑的艺术家， 应该是这样的。然后呢，到了3年级、4年级的时候，一看我说不行啊，我不能老做画室呀，我要成为艺术家。那个时候才转过头来，才开始学习艺术，就是大3、大4了。做了几个石膏头像之后，我就觉得哎，我行，我可以。然后我就开始进行了创作。毕业之后也是顺风顺水的做了一系列创作，然后就被得到了认可。就在艺术的道路上，我没有经历过任何的坎坷。 有了经济基础之后，上层建筑也非常顺利。 对，就是没有生活上的那个压力，在创作的时候 也一直在做自己喜欢的事情。 那有没有这个，比如说我就最近某一段时间我就没什么灵感，做不出来什么我想要的东西，就灵感枯竭。 有这个时期，这个时期是停在什么时期呢？就是我刚毕业的那个时期。刚毕业那个时期呢，因为我没有人生的经历，我虽然我想 成为一个艺术家，但是你知道一个人没有经历的时候，他内心是很苍白的。 没错， 我在做东西的时候，哎，我要为创作而创作，我去看看别的艺术家的，我去借鉴一些好的图片。 有没有想过出去采风？ 采风也想过，也采过， 也采过， 也采过， 对。然后呢，就是其实我是觉得人到了一定年龄，到了27、28岁的时候，那会儿啊，我经历了一些事情之后，我才会内心才真正有想做的东西。其实之前做的东西，就是我为了成为一个艺术家，我做出一个好的东西来展示给你，展示我的好的功力，展示我好的想象力。它其实没有那个缺少了经历这一块， 没有走心。 对，之后的话可能就会变得比较敏感，就看到一些事情啊，会触动自己，自己就会本源的去做一些东西。 所以注入了真心的作品会才会打动别人，我觉得 对对对，没错。 也能够让大家感觉到幸福的这个幸福小猪。 幸福的小猪。其实然后也想问问伟鸿，就是接下来因为2017年还有几个月的时间，是吧，或者说现在正在进行的或者下一个阶段准备要创作的作品，或者有没有一系列的展览这样的一些计划，也跟我们的听友和网友来说一下。 展览的计划呢，因为我现在还是会偏市场化一些，然后呢展览会多一点，但是最主要的我觉得还是明年在侨福的展览上，我会再亮相一些新作的东西。现在都是那个在秘密的那个创作， 秘密的创作。哎，秘密，一说秘密我们就感兴趣了。那个透露一小点。 对，透露一小点，就是除了有我本源的一些那个就现在大家能看到的这种类型的创作之外呢，我会做一些很好很奢华的一些家具出来。其实我发现还没有别的艺术家把这个艺术真正应用到生活当中来，我就想把它拉到生活当中来。 我觉得，对，我觉得就是稍微就是讲上层建筑一点的，可能就最多在家里挂些画吧。 对对 对,、 对。 但是你说家具呀、这些都有艺术感或者都有设计，都是独一件的，这个还真不多。 比如说我们用的茶几啊，比如说我们用的衣帽架，然后一进去就是一个艺术家的一个作品，你还能用。我觉得这个概念我可以延续下去，这就是我的人间的那个概念，艺术融入人们生活的空间，这样的。 从童话到边缘到神话又回到人间了。 对， 现在要进军家居市场。 市场化， 真有商业头脑。 对，那这个到时候这个这说起来之后，一个作品出来之后也挺不容易的，融入了艺术家的心血。这个价格吧，估计到时候也不便宜。你说完之后，啪，我把那钩子弄折了，弄断了，我多心疼！你我用的时候还得小心翼翼的，你这怎么办？ 我们都是特别坚实的材料， 特别坚实的材料 。 哦， 最近 标配，我相信雕塑家对于材料还是非常有研究的。比如说这小猪就是纯铜的， 纯铜的，哎，就真的我抱起来之后，这个非常 轻点，轻点， 一个手其实很难拿起来的，大家看一下，就是非常重，纯铜的一个小猪啊，也给大家再次做一个全方位的展示。 它的耳朵里还是这个金色的，确实金色和粉红色的这种搭配真的是非常有视觉冲击力。 对，我放下了，有点沉。 感觉它是一只非常有梦想的小猪， 有梦想的小猪，有愿望。 刚才也说到了这只小猪的这个创作的产生，其实跟之前的一段感情经历有关。我觉得这个感情经历对于创作来说挺重要的，对吗？ 对，是。感情经历对一个人的创作，就是所以说我为什么在节目当中我反复的提倡，就是要大学生的朋友们，如果说在大学时候能有一段刻骨铭心的恋爱，那对于人生来讲是重要的一刻。 因为昨天去这个搜索这个伟鸿的资料的时候，也看到他有创作过什么前女友的这个雕塑，跟前女友关的，和前女友的妹妹有关的。 对对对，确实是。 我特想知道，就是你创作出来这些作品之后，他们本人看到了吗？ 我前女友去世了，去生病去世了，因为所以对我造成的那个冲击力比较大，所以呢，我反馈到作品上的幸福感比较强。 对幸福的渴望很强。 对，然后我做那些也是为了我很怀念嘛，但是我没有办法再见到他去做的。 哇，原来这些美好的色彩背后是这样一个忧伤的故事， 很遗憾的一件事情。 好，我们期待一下伟鸿未来的这个幸福吧，还带给我们的这个人间的系列，还有明年在侨福的这个现在在秘密筹备的这个展览。 对，然后也希望像伟鸿说的那样，让艺术都走进我们每一个人的生活，让艺术作品。 好，我们期待未来会名声大噪的这个

开花不结果又有什么，是宇宙一定要游泳，是谁说生活是来就要活，是谁说难过还一定要过，是谁说歌曲必须写前奏冲破极限，想寻找什么一定 回来，这里是 FM 九十八点二，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北京青年广播，每天早晨准时陪伴大家，跟大家有一个起床的约会的微微一笑。我是主持人王爽。 大家早上好，我是孔文。再次跟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的收听收看方式，在北京地区的小伙伴可以搜索 FM 九十八点二 AM 九二七就能够收听到我们的节目。 嗯 啊，然后在距离比较远的朋友们呢，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九八二魔力工厂，点击右下角的视频直播就能够看到我们的节目， 嗯、 还有下载。啊，花椒直播平台搜索活力982就能够进到我们的直播间，还有北京时间搜索北京青年广播同样能够进到我们的直播间，视频参与我们的节目话题讨论、 嗯、 还有嘉宾的讨论。 嗯，刚刚跟大家分享了一首苏打绿的飞鱼， 飞鱼 带给大家这个周末早晨的好心情、 嗯、是 也让大家回味回味刚刚我们这个跟我们一起分享了半个小时他的这个创作生活的这个雕塑家秦伟 雕塑家秦伟鸿、嗯、对他的在作品当中呢，就是虽然说自己也经历过一些坎坷的事情啊、 嗯、 但是就是他的理念还是就是把更多的幸福的元素、 嗯、 啊注入到作品当中，希望能够给人们带来幸福和阳光。 嗯，那同时大家也可以关注一下这个我们的同龄人伟鸿明年将在北京侨福芳草地做的这个全新的这个展览，可能是跟家居有关的、嗯、 对， 会把艺术进一步的融入我们的生活当中。 嗯，这个理念非常的好。 好，那这个板块呢，我们进入到今天的最后一个时段，是这个微微观世界，会跟大家讨论一个跟亲密关系有关的话题。 嗯， 是说这个说真话一定比说谎话好吗？在这个亲密关系当中 啊， 我们其实主要聊的就是善意的谎言这件事儿吧。简单来说， 善意的谎言是在亲密关系、嗯、 对， 亲密关系一般包括什么？ 亲密关系就是指情侣关系吧。 情侣关系、 就是、恋爱关系、夫妻关系 啊， 这算亲密关系。 那这个比如说什么，我叫什么闺蜜，这铁哥们儿、铁瓷，或者说乃至于、父母之间， 嗯， 我们这个也不算亲密关系，反正就是就每个有每个，我们就先说情侣的吧， 先说情侣的吧， 对对对，先说情侣的、 这个可能是大家每个人都会面对的这样的一个问题。 哎，对，你就比如说，对吧？你我上大学我谈一女朋友， 你这感觉这前半辈子这恋爱全在大学里谈了 啊，我那片就翻不过去了，是吧？那边翻不过去， 一说想当年就回到大学 啊、一说想当年就回到大学。 今天跟大家分享的这篇文章呢，也是来自于我们经常会跟大家讨论的这个就是 Know Yourself 这个公众号。那它也会给我们一些心理学或者是带来社会学最新研究，然后我们生活相结合的这样的一些好的内容。那今天呢我们讨论的就是说真话还是说谎话的问题。首先他提出的第一个论点是说说真话还是说谎话并不是影响信任的根本的因素。他说这个影响信任的根本的因素是什么呢？是说你对对方说的这个话里，无论真话还是谎话，究竟有没有善意。究竟你是为了掩藏一个自己的错误，掩盖一个自己不想让别人知道的一个秘密，还是说真正的在替别人考虑，在保护对方。如果你是真的出于善意的话，对方就会信任你。他大概讲的就是这么一个意思， 出于善意。这个不是你 我举个例子， 你接着说。 我接着说是吧。他总之给大家的结论呢，就是说善意的谎言是能够增进人与人之间的信任的。那么善意的谎言呢，当有善意的谎言有利于对方的时候，对方更容易相信。 善意的谎言，那比如说就想个日常生活当中的场景啊，就是我这恋爱关系啊，恋爱关系 喜欢别人了， 什么 你喜欢别人了， 那直接说了。别拐弯抹角的，那就那什么是吧，就直说，就是 不会这么直接吧。 咱就比如说这个，哎呀，有一个这个女同学，老同学，对吧，咱说这个聚聚吧，对吧，说咱说点事情，但是这边呢我有女朋友，对吧，而且你们还要单独约见面，那你这个时候你比如说， 不是我打断一下，这单独跟女同学见个面很严重吗？ 这不是很严重，但是有的这个恋爱关系当中的，你比如说这个女孩子，如果说这个 会比较敏感， 哎，会比较敏感的，是吧？那你这个时候就是先把这个谎言这事儿说出来，就是我女朋友我就比较敏感，但是那边呢我又必须得去，你这个时候你是说真话说假话？如果说真话的话，那可能就比如说啊，你要跟他去，你干嘛？你什么关系？你们那么晚还不回来，对吧？ 我选择不说。 你看。你不说是不是也是另外的一种善意的谎言？那不是，那你不说的话，那好，这样，哎，我说你不是晚上一起吃饭吗？你说你不去，那你给我一个理由，你这个时候是不是就要说谎？ 我还真没遇到过太多这样的情况， 是吧？ 因为我觉得如果我的伴侣限制我正常的社交的话，我觉得他不是一个良性的伴侣，不是一个良性的关系，不是一个好伴侣。 对对对，这方面肯定是，但是就是比如说我就举的这个例子啊，或者说就是我今儿就那什么了，我不以前其他情况不管你，对吧，你该去忙，我支持你的事业，但是就比如说今天我就特想让你陪我吃饭。 我觉得是这样啊，就是咱们从这篇文章来出发，因为他说如果这个谎言对于双方都有利，而且这个善意确实是对双方都有善意的，那比如说我去跟女同学吃个饭，我跟女同学还真的就是纯洁的男女关系，对吧？然后 都男女关系了还纯洁。 然后我呢又为了就是我自己的这个女朋友，我为了让她少一个事儿啊，别心头添个堵，那我可能就有一个善意的谎言，这样对大家都有利，对吧？也是都有善意的。这个前提是说我和这个女同学真没什么事儿。 真没事。 如果真有什么事儿，那这又另说了，对吧？ 对，对对对，这就是善意的谎言，这就出来了啊。这情形之一。 对， 这就出来了。就这个时候还是 好辛苦。 你看，我们说善意的谎言呢，有很多原因啊。这个文章中提出了，首先就是为了避免冲突，这个跟我们刚才给大家举的这个例子非常的类似哈。很多善意的谎言都是为了避免冲突。 对， 我还记得这个马东啊，在这个综艺节目里说，他每次给他妈买一两万多的包，回去就说妈这200，然后后来发现他妈就送给他们家阿姨了。 嗯。 就这其实也是善意的谎言， 对，也是善意的谎言。 但这个就是典型的避免冲突，因为如果是说，啊，妈妈，我给你送一包2万，完了这事儿没完了。 啊，对，因为就是可能父母老一辈他们那个，时候过过一些苦日子， 对， 啊，就这些这个，这个包他们可能会认为特别特别的贵， 他们觉得消费观念还是不一样吧， 消费观念不一样，就说一个包为什么这么贵， 对 吧，我其实我也不需要，就是我几百块钱的包我可能就足够用了，啊，我不需要这个，但是就是孩子的孝心可能觉得这个啊，确实品牌好，然后这个有这个文化积淀，妈妈岁数大了，年纪大了，然后这个用点好东西这是应该的，啊，就是但是就是好事，然后给了邻居了，心里流血呀， 啊。对， 啊， 这就是典型的为了避免冲突讲的这个善意的谎言。 哎， 我觉得这个是我可以接受的。 嗯 啊，然后第二呢是说照顾对方的感受。 嗯 啊，这个是跟我们刚才举的那个和女同学吃饭的这事儿有点类似哈， 嗯嗯。 因为可能如果是跟对方说了真的话呢，对方可能就会不高兴了。 对，就有的女孩子呢，可能确实比较敏感一点，就会多想。 嗯 啊，就会多想说，哎，你们这聊什么？你们还得这个，啊，就非得见面不成，还得这个单独的。 嗯， 没有别人啊。 其实有可能就真的没什么。 对 吧， 对，可能就是说点工作上的事情。 嗯，另外呢就是说这个谎言并不是有太多善意的， 嗯， 那它的原因呢是为了在关系中获得更多的控制， 获得的更多的控制权， 嗯，获得更多控制权。因为他提出了这样一个理念，就是说当你可以选择我是讲真话还是讲谎言的时候，其实我已经比对方具有了更多的权利 啊， 因为我有选择的权利。 对， 嗯，甚至我有权有这个权利选择伤害你还是不伤害你。 嗯， 对吧，所以这个时候如果是我通过说一个谎言可以对你更多的控制，无论是这个精神上还是比如说经济上，对吧，可能这种呢善意的谎言对对方就没有利没有益处，是不是说太复杂了， 对，那这个就生活当中可能会发生在什么样的场景。 嗯，他举了两个例子，就是巧言令色和操纵的伎俩。嗯 啊，操纵， 对，因为有一些男生就是特别油嘴滑舌呀，特别会哄女生，对吧， 嗯， 其实他在哄的过程中就是在加深自己对这个女生的控制。 嗯，啊，有道理。 嗯，怎么这听起来感觉这些事儿都跟你特远似的？ 因为这个善意的谎言，我觉得就这个事儿，你就看你这个今天这个具体情况具体分析，然后就是，我觉得两边权衡一下，对吧？你比如说这个，那亲密关系当中，那总有比这一天亲密关系当中可能更重要的事情需要你去做。 嗯， 那么这个时候，如果说善意的谎言，就是我总，人家也不是傻子，是不是？ 对， 对你再说了之后，其实有的时候，我是觉得不如说真话。 对，因为说真话有的时候是一个省事儿。 哎，对，哦，就是你 说一个谎言，有的时候得再说好几个去补它， 你再去圆它。 然后过了一周，你都忘了自己说这谎了， 嗯， 然后又说一别的事儿。 对，然后就是现在小伙伴们也跟我们分享一下，就是在日常生活当中，就是遇到这个比较棘手的事情、两难的选择的时候，你是选择跟亲密关系，我就说真话。但是呢可能会导致他不高兴啊，赶紧发脾气， 嗯， 我说一善意的谎言啊，有可能这个就平稳的度过了风平浪静。还有另外一种可能，如果说你这所谓的善意的谎言被人家识破了之后， 嗯， 那你的麻烦也就随之来了。 嗯，但前提是首先你得是善意的。 对，是善意的，然后也跟我们互动一下啊，就是在生活当中你们是怎么处理类似的情况的。 嗯，比如说刚刚我们的这个来的这个艺术家吧，他就说他那个很多作品是因为他有一个前女友， 嗯， 得了重病，后来就离去了， 对 吧，对， 很遗憾的一件事情。 对， 嗯， 我们在面对这个就是得了重病的这个病人的时候，我们往往都会有一些善意的谎言。 哎，对，您这个例子我觉得说得特别好。 嗯，就是我们会因为这个人到这个比如身体状况很差的时候， 嗯， 其实他的心情和心态对于他这个病情的发展，或者说对于他身体状况的一个恢复， 就更加关键了。 对，那个时候其实就是人的一个精神意念，说白了之后就是呢，精神头，其实是支撑他的，可能有的时候可能并不是辅助治疗药物所能够影响的，就是靠精神头那么一口气活着， 最重要的一个力量。我还记得我看过这个一本书哈，也是讲了一个很有意思的小故事，就是说他们一群工人啊，在这个就是村里的这大排档吃饭，然后当时呢，这地上有好多这个树皮，可能是秋天的时候，后来大家就觉得这树皮呢长得特像西洋参，大家就开玩笑，就玩儿，然后呢，就年轻人就把它装在了一个刚好旁边有一个这种空的盒子，就装在这个盒子里，然后还在上面有模有样的写了西洋参三个字儿，然后但是又过了一段时间呢，就听他们的一个工友就跟他们讲了一件事情，说前段时间上天很眷顾我，我母亲危重，然后呢，我在回家的路上捡到了一盒西洋参，我回家就给我母亲煮了，然后我母亲没多久就大病初愈，捡了一条命，这故事其实就是这是一个小品吧，算是一个小散文哈，就当时让我 大爽汤， 当时让我印象很深刻，一个就是说这个在面对危重的这个病情的时候， 对， 就善意的谎言其实很重要， 对， 当然这个是他儿子不知道的情况下，对吧，给他煮了这个假的西洋参，但是也对他的病情起到了很神奇的作用，这可能是一个心态上的一个，就是你说的这个精神头，对吧， 对，那你这个让我想到了这个一个经典的典故，望梅止渴就是一个善意的谎言， 画饼充饥， 对，是吧，这也是善意的谎言， 是吗， 我觉得是。 好，我们再说回来，说到这个亲密关系里哈，说这个如何判断我们该选择坦诚还是选择说善意的谎言，它有几个标准， 有几个标准跟大家分享一下。 第一个标准说的是权衡利弊，说当你有机会考虑是否要欺骗对方的时候呢，也就意味着在某种程度上你掌握了比对方更多的信息，也拥有比对方更多的权利。当你有机会说谎的时候，意味着你已经有了超过对方的权利，此时也有了相应的责任去为对方以及彼此更全面的考虑和权衡。这可能是第一个标准，就是你一定要权衡这个说谎和说真话的一个利弊。那这个利呢，不仅仅是自利的，还要包括对方他利，还有对你们两个的关系都有利。 对，然后那个第二点啊，跟大家提出的这个建议就是你需要考虑时机。就是建议你在做判断的时候呢，如果对方仍然有机会做出应对调整或者是改变，也就是我们说的这个事前啊，你应该告诉他真相。如果说是事后的话，你可以考虑以善意的谎言给予对方更多的肯定和安抚。 我明白了，就是说是不是先斩后奏的问题，如果你这事儿还没发生啊，对方可能还是有这个建议权的，对吧，我这个可能对方会给你一些更好的策略，或者说让你这个悬崖勒马，对吧，那可能这个就是事儿前的，那这个时机呢，可能你应该选择说真话。那如果这个事情已经过了，这已经板上钉钉了，对吧，你就算了吧，你就干脆善意的谎言，因为这事儿已经过去了，可能翻篇了， 就是一个比较这个在亲密关系当中比较常见的、比较算经典的一个小例子啊。就是当伴侣在出席一个不管是晚宴也好，或者是这个一个什么场合也好，寻求你的意见，对吧？你应该告诉伴侣真相。就是说这个，比如说他衣服不合身。 因为这个时候还能换呢。 对，如果说是在对方这个你晚宴结束之后啊，或者一个重要的聚会，结束之后。那么你就应该以善意的谎言去安抚他。今天晚上数你最漂亮，你就是那颗夜空中最闪亮的星。我跟你说，闪得我都啪啪打眼都。但这个时候啊，你 听得像巧言令色呀。 这个时候大家就得明白了啊，男同志们就得明白。你这个时候就得啊，你可能说的你就得那个什么，就有点艺术成分了啊。你说不好的话，这可就漏了。就是像我们刚刚跟大家提到的，你说一个谎，你可能得用其他的谎言去圆呐。 然后呢，他还给了大家一些建议和参考。第一条是说，在你说出真相之前，不妨先问问对方是否想要了解真实的情况，以一种寻求认可的方式帮助你去了解对方的这个接受度。这个呢，我自己有一个经验哈，就比如说你有一个很不好开口跟对方讲的这个事情，有的时候你可以借用 我的朋友这个虚拟的存在。 这不就是一小套路？ 对，比如说我这个，买了一包20000， 啊，对 对 对，你 然后我就， 等，那个我的朋友他买了一包，说这挺好的， 嗯， 用着就不是那什么，就是用着好， 嗯 啊，人问多少钱， 20000，然后说，哎呀，我觉得特好，特想要，其实我已经买了，对吧？ 嗯， 然后如果这时候对方呢说，哎呀，喜欢就买吧。对吧，没事，钱可以再挣嘛。哎，那你可以告诉他真的情况，说啊，哦，我已经买了，对吧？如果对方说这怎么能行啊，太不会过日子了，这20000的包就够2个月生活费了，那你就干脆告诉人你花200买的 啊， 就是你可以借用我的朋友这样的一个虚拟的存在去测试一下对方对于这件事儿能不能接受。 哦， 好 的， 我经常使这招。 我记住你这个小套路了。你有很多的朋友，你的朋友各种各样出现在你的故事里。 对， 其实这个时候 所以更容易相信。 对，其实这个时候要明白啊，你可能是琢磨什么呢吧？ 第二个参考的建议是说，要设身处地的去思考，如果你自己即将面对这样的真相，你是希望这个真相被谁以怎样的方式表达，你的诚实也仍然可以是友善的。那么在第三点呢，说在沟通的时候要选择一些私密、安全和放松的环境，千万别在一些公开的场合里突然说出一些对方不能接受的这个秘密哈，尤其是在外人在场的时候，我觉得就是非常不合时宜的。 对，这就是同理的，也不能说家丑不可外扬，对吧？你万一就是这个在一个两个人相对私密的空间里，你比如说万一真有点这个接受不了的事情，无论是对于情绪的宣泄也好，或者两个人更好的进一步的交通，这个 交流 沟通也好，对吧？会是一个有利的一个氛围，这个。哎，我又想到，因为这个向南和杨晓云这个角色啊，就是挺经典的一对角色， 因为他们两个吵架总是在公共场所， 在公共场所每一回吵架都能引起这个大家的围观，对，然后你向南你大老爷们蹲地上哭，你说 就这种争吵有过一次就感觉对这个感情的挫伤特别的大哈。 对，其实在亲密关系当中就是就有的人会说，就是说吵吵更健康， 吵吵更健康 啊，或者说吵吵更健康，就 多吵吵菜，少吵吵架。 对，你这个说的好，就是，但是我想问的就是，那比如说对于你来看的话，你觉得就是两个亲密关系当中，你觉得两个人是就是，更多的互相包容，或者说一些善意的谎言好，还是就是两个人，我都直来直去，有什么我就说什么，但是你就是我听着不爱听，或者说我接受不了的话，那好，我可以吵架，乃至于说打架的方式两个人去解决，你倾向于哪种？ 我当然是倾向前者，但是我觉得吵架的 你打架能力不太好。 对，我打不过。主要是我觉得吵架的对立面不应该是善意的谎言，而应该是沟通。我是不太崇尚在亲密关系中吵架的，因为我觉得吵过了架就像泼出去的水再也回不去了。因为人有的时候真的会在吵架中说出一些自己可能只是在心里会偶尔会想一下的那种话，然后真的不适合说出来，会伤害对方，而且你一旦说出来之后就会在对方的心里就埋下这句话了，他有的时候夜深人静时会想起来，对吧？尤其是那种话，说哎呀，我怎么当年就看上你了呀，就我要是当年没跟你在一起我得多开心啊，就这种话真的是不能说的。我是不太崇尚在关系中吵架的。没事，我的策略是有什么事儿你要是觉得不好开口你就先缓两天。我现在用的比较多的策略是这样的。 缓两天，但是 缓两天 就是缓两天，那这个事儿你前提是你得心里能够憋得住，你也不想他。就如果说你 慢慢训练就憋得住了。 经事儿不少。 没有。 挺有经验呢。 缓两天，有的时候你自己对这件事情的需求度也会降低。 对，我觉得这个还是跟人的性格有关系。那有的人可能就憋得住事儿，有的人可能就是火爆的脾气。你这个事儿你不让我说出来之后，我就憋得我吃不下睡不着的。 对。 总之呢，今天跟大家聊的是善意的谎言这件事儿，给了大家一些建议， 嗯， 如何在亲密关系中处理这些两难，对吧？可能说出来会伤人，不说呢又变成了一个谎话， 嗯， 给了大家一些中肯的建议， 对， 大家可以酌情的去参考， 酌情参考。 嗯嗯，那现在北京时间来到了9:27，我们即将结束今天的节目了，感谢大家的收听和收看。明天的7:30呢，还是会有微微一笑陪伴大家， 哎， 这个早起的时光， 嗯， 也祝大家周末愉快， 周末愉快。 嗯嗯，也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这个982接下来的节目《活力 Music》，我们明天再见， 拜拜。